计真严重。孤独的孩子已是早无言踪。 看过你糊涂，

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看人间多少故事，最销魂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

安全带扣好了，目的地爱车宝典出发。 很多车主一般会将油耗增多归结为车辆自然老化的结果，但其实还有很多容易被忽略的用车养车细节是会造成油耗的增加。今天爱车宝典就来跟大家聊聊哪些零件换了就可以减少油耗。首先是油品，质量不好的汽油会使积碳增多，而过多积碳也会让进气管壁变粗糙，影响进气效果和混合气质量，让油耗剧烈上升。因此汽油质量不可忽视，每半年清理一次积碳是必不可少的手段。其次是氧传感器，它是位于发动机排气管上的一个陶瓷元件，用于检测与控制氧与燃料的比例。当氧传感器发生故障时，电子燃油喷射系统的电脑就不能得到排气管中氧浓度的信息， 这时候发动机内的混合气浓度往往会偏高，油耗同样会增加。所以要记得定期检查氧传感器的状况，尤其车子在行驶了8到11万公里时，就需要更换新的氧传感器了。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车主平时也要注意检查轮胎的磨损程度，因为轮胎磨损也会增大油耗，一般每5万公里就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。 爱车宝典，让你行车一路顺畅。 知道太多的

方摆起要证明你是我想的那么好。 傻你傻你， 你像影子甩不掉。 傻你傻你， 让我心狂跳。 傻你傻你， 千方百计要证明你是我想的那么好。 傻你傻你 ，baby 想你。 傻你傻你， 让我心狂跳。 傻你傻你， 千方百计要证明你是我想的那么好。 请相信，这是我一生最难的决定。不曾说有一天会离开你，一直以为我还是你的，留给你最后一封信。从今后我要好好的想想我自己，为你付出的从无所可惜。现在的我有一颗平静的心，我爱你，虽然我已经放弃。我爱你，算钱不能再提。我爱你，虽然心已经远离。我爱你，其实一句话就说得